笑着，开心的被念说，我们这都是糖果。 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野狼的山坡，甜蜜的四周，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 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凉的酒， 春风的小时候，我好想再摇一摇。 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野狼的山坡，甜蜜的四周，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 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凉的酒， 春风的小时候，我好想再喝一口。 这是周杰伦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情歌《麦芽糖》，选自11月的肖邦专辑。在那一年，影视方面，周董也用突破式的尝试呢，主演了电影《头文字 D》啊，大获好评。主题曲《漂移》和插曲《一路向北》也收录在了专辑当中。我们来听这首非常耍帅的《漂移》。 找支笔写下日记，进入勇气，我可以对着墙壁，让去动伴你呼吸，天窗玻璃，打开我的身体。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向北啊，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之前还有漂移，都是来自2005年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肖邦专辑。那么从出道以来，周董就是中文流行歌坛独一无二的音乐天才，他的中歌榜的第一首年度金曲是中国风的《东风破》，而几乎在他的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收录一首中国风，这张专辑也不例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发如雪》。这里是麒麟陪着大家用经典专辑共度美好假日生活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醉

斑驳，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落的我。 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歌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想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情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这是林俊杰标志性的情歌《原来》，之前听到的是火遍大江南北的《曹操》。这张专辑既有从三国枭雄延伸出来的同名主打，也有立足当时的各种趣味和曲风侧重的歌曲，比如说《拨肩带》啊，《爱情 Yogurt》，还有《进化论》等等。那接下来这首《爱情 Yogurt》，用酸奶的口感来描述爱情的酸甜，回到2006年的林俊杰。 在冰箱的优格里下四度细，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还是冰冻执着从你啊，冷藏你的猜忌不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来吗？快点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 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竟然是烦恼，如何是好？也许那阵风雨化解满地黯然身上的困扰、可以自尽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吹风就干就发烧，有爱就好。我不再逃，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手能上脚，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说爱你，我一点就燃烧。怎么刺激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 感冒，音乐就发酵，有爱就好。我不再逃，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温柔，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我一点就燃烧。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温柔，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我一点就燃烧，我一点就燃烧。 这是继《江南》之后林俊杰的又一首加入中国风元素的情歌，叫做《熟能生巧》。说到这张《曹操》专辑，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细腻宏大。开篇的摇滚风格的《曹操》来势凶猛，后面的作品呢，虽然风格各有千秋，但都是保持了一种抒情歌的流行度。专辑当中还第一次收录了林俊杰的英文歌曲，就是这首 Now That She's Gone， 稍后还将听到他的情歌《只对你说》。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共度国庆佳节的中歌榜。如果各位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 Girl you know I miss you so I didn't know you had to goYou've had enough of our distance, babe, before I had the chance to say I'm staying with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Oh, don't keep telling me these words. You don't know how much it hurts. Oh.And I'll promise you eternity if you promise me you'll stay. But now it's too late. I'm no longer the man that I was. I will go on without her, like a fool who's too sure. I'm like a bird who's lost her wing.A fire without its flame. I don't know how to be strong when my love has to move on. I am a song without a soul. Now that she's gone, what's left of us is this song.Keep telling me these words. Oh no. You don't know how much it hurts. Whoa. And I'll promise you eternity if you promise me you'll stay. But now it's too late. I'm no longer the man that I was.Her wing, a fire without its flame. I don't know. 这里是全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 사랑해요 means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 사랑해요只对你说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because 我都属于你。

理想，理想是家乡，空想，空想也许是幻想，梦梦还是梦想， 理想， 理想 可以飞翔。 心的每一面，视线又伸进了泪呀眼，挡住了这世界没刷眼。 害怕情绪上升，你却脱了甲，别让孩子听见内心的挣扎。努力沉默便是战胜的泪汪，别再想，别迷茫。 期待着交，别成为空想，带上勋章绝不投降，这故事怎可能会被遗忘，不再需要欲盖弥彰，压低了姿态去寻找方向，不再隐藏，人生坦荡，每一次呐喊都激起了千层海浪。 理想可以飞翔，思想 致命方向， 希望之光融化冷冰， 思想致命方向， 理想张开翅膀。 这是盖周岩为电视剧《扫黑风暴》所演唱的插曲，叫《理想》。在今年的第34期的榜单，这首歌有着改头换面的升幅，从末尾的第37啊，前进了17个榜位啊，飞升到达第20，跻身榜单的前半程，成为当周的火箭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第35期中国榜的火箭歌，从第38上升到第30，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也等你刻骨铭心，只有我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关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

记得伤害，看见你说带我离开，嘿嘿耶，我想要离开，嘿嘿耶，一起走向未来，嘿嘿耶，你为我种下期待，我一直在等待， 一直在等待， 我要你的未来， 放弃我眼里却做出了色的依赖， 我们看到在今年第36期的中国榜 Top 40上面呢，振幅是非常的小，大家都非常的温和和友好。你看单周最大升幅只有4个榜位，诶，4个榜位就可以拿到火箭歌啊，这是非常少见，而且有4首歌是并列的。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和盖周岩的理想在这期的榜单继续成绩上升，曹阳的秘密同样前进4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其中最好成绩，从第8到第4，吴莫愁的盛开。好，至此呢，我们榜单阶段总结，冠军歌、黑马歌和火箭歌呢，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呢，就剩下一项代表上榜时间最长的恒星歌，来看一下，在第16期的榜单上面，最长榜龄的是8个星期，3首歌共享，其中排在第18位，我们来听张信哲的《就懂了》。这里是陪着大家一起过11长假的中歌榜，我是麒麟，稍后见。 谁都在忽略答案，谁都被寂寞传染，定义爱情有点难，不愿再追求才孤单，在路口该暂停转弯，选择以后总遗憾，解读梦想常失去判断，悲伤久了就乐观，自问自答也好，半途而废也许更好，谁在摸索途中不曾跌倒，这时候人群的热情骚动，这是风城市的温柔吹送，有时候当束缚变成自由，就懂了感情是什么，这是梦找到个方向奔走，这是痛人间的茫然挥霍，然后我就懂了，就懂了生命是什么，在哪个路口该转弯，选择以后总遗憾，解读梦想不简单，反正悲伤久了就乐观，自问自答也好，半途而废也许更好，谁在摸索途中不曾跌倒，人群的热情骚动，这是风城市的温柔吹送，有时候当束缚变成自由，就懂了感情是什么，这是梦找到个方向奔走，这是痛人间的茫然挥霍，然后我就懂了。

是永恒的印记。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呢，要从今年五一之后到十一之前这21期的榜单做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总结，看看今年你喜欢的这些新歌都拿到了哪些荣誉哈。已经来到了最后的恒星歌了，我们来看到这些歌曲呢都是同期上榜，然后拼的就是在榜的最长的那口气儿哈，就是你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那口气儿哈。看着其他的那些伙伴们一首一首离榜，那么恭喜你，你就成为了中国榜的恒星歌了。本年度从第16期到第17期都是三首歌并列成为恒星歌，到了第18期呢，张信哲就懂了，就离榜了，留下两首歌挺进十周的榜龄。来听陈洁仪《最完美的距离》。在第18期榜单取得十周榜龄的同时，这首歌当时排在第28位。 有一种孤单叫做云淡风轻，离合聚散全由心决定，不懂得放手的爱不会清醒，绕多远都在原地，如影随形，思念成了最完美的距离，倔强得如此平静，漫无目的想着你，无声无息，问候成了最遥远的距离，感伤得如此默契，你走了雨下不停。有一种孤单叫做云淡风轻，离合聚散全由心决定，不懂得放手的爱不会清醒，绕多远都在原地。有一种浪漫叫做触景伤情，深刻着爱最初的轮廓，也许某天我真的把手放了，也请你别回头。聚散全由 心决定，不懂得放手的爱不会清醒，绕多远都在原地。有一种浪漫叫做触景伤情，深刻着爱最初的温暖。也许某天我真的把手放了，也请你别有天我真的把手放了，请你别回头。 祈祷吧，为即将 小时的去年和前年那些死去的活下去，带着一身烟火气一盏盏在 张健这位独立的民谣歌手，上海烟火气不仅为他拿到了史上第一个中歌榜的冠军，同时呢还拿到过恒星歌在榜时间高达11个星期呀，实属罕见，是他个人最高的荣誉。那接下来到达第19期的榜单，张健这首歌曲呢再见了，那新的一轮的恒星歌的争夺也展开了。到第20期的榜单呢，四首歌都达到了7周的上榜成绩，分别是黄绮珊的星星，梁心怡的戒掉你，林俊杰 Like You Do， 以及孙伯伦你要等的人。 有一天一个人走来，你明白他就是结果，早习惯任何心事没人说，以为孤单是你的选择。有一天他带着星河给了你闪烁的漩涡，所以你相信了非他不可，只有他让你觉得值得。这次你要等的，你要爱的，就是最好的，不在意结果是非对错，坚定的选择。这次你要把握，要大声说出最爱的，就是你内心不敢面对等等那一个。这次你要舍得，你要勇敢，放肆的一搏，不再有忐忑，反反复复欲言又不说，希望这段感情最后结果你真的快乐。他所有不安，所有的寂寞都是好的。有一天他带着星河给了你闪烁的漩涡，所以你相信了非他不可，只有他让你觉得值得。这次你要等的，你要爱的，就是最好的， 林俊杰 Like You Too 连续四个星期拿到过恒星歌，要恭喜一下，最终的上榜时间是10个星期2个半月，相当厉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24、第25期的恒星歌，都是被李宇春的软肋夺得。明天呢将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榜单阶段性的总结将迎来最后一期，如果大家有空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明天见。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偿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病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可这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平常是不是也叫不怕牺牲，你手腕上的痕，可这故事远的旅程，途中的风尘，还会奋不顾身，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怎样对你说，实诚的话语总埋藏在心窝，满山的花一年年开，这土地愿望只有